咁啊，依個咧就即係其一個有趣之餘嗰時，你但係你今次咧嗰啲 fans 咧就睇到咧導演處理啊大雄嘅嗰時啊，佢同以前嘅大雄就唔同咗，佢成熟咗好多嘅嚇。咁啊，而且佢裡面咧，如果你有睇嗰叫係大雄的恐龍嘅時候咧，你都會睇到咧。咦，冇理由个古仔唔接啊！大雄的恐龙嘅嗰个古仔，你会发觉开头冇乜提噶，喺不过唔穿桥咧，大家睇下半橛咧就都有提及嘅。第二样嘢我谂咧，即系叮当咧就最好笑啦，因为叮当咧今次咧，我觉得佢嗰个处理咧就讲俾大家听咧，叮当去到呢个时候咧，佢发布多得滞啊！而家呢个新嘅呢个叮当咧，佢出现咗一个剧场版咧。好少見嘅嗰種叫做係立立亂啊，因為當佢咧去做嗰時候咧，即係話，咦，要解決嗰個問題嗰時候咧，就已經係阿胖虎啊、阿大雄嗰裏面都知，喂，攞嗰個發布出嚟抄佢個袋添啊，咁而佢自己去揾佢自己嗰啲發布嗰時候咧，因為裏面太多發布咧，就立立亂。 但係好似好浪費喎，見佢今次。 咁我覺得依個係 極不環保喎，今次。 唔係依個係一種新嘅處理，同埋佢個故仔咧，佢有個新嘅方向咧。佢裏面最經典咧就係講其中一個 point 咧，就係嗰個。我哋今時，因為佢其實喺嗰個穿越時空嗰度咧，天能都有提及一個 point 嘅，就係當你超越時空嘅嗰個時候咧，對於過去你翻去嗰個場景嘅時候咧，你作為一個叫做係未來嘅人，走翻去過去嗰時候咧，你一定要遵守一個原則，那個原則咧就係唔好 搞亂 嗰樣嘢，因為嗰個歷史嘅進程咧，裡面咧就係、是。你一個搞亂咧，成個世界就變咗啦。咁嗰個咧，大雄的恐龍嗰度咧，佢都係已經提咗一樣嘢出嚟，就話就算你唔去搞亂佢，你同嗰只恐龍嘅友誼啊，都會令到世界改變咗噶啦。咁我覺得今次咧呢部戲咧就更加進一步咧，我諗阿天能睇完之後咧，咁佢。嗰、那個Christopher Lawrence都要再執個古仔，因為佢就喺度講咧一個最關鍵咧就係、是。你唔去改變嗰個世界，有時係冇可能嘅事，除非你唔好超越時空。你超越時空嗰時候咧，就始終都會改變嚟噶啦。但係個改變嗰度咧，好定唔好咧，有另一個意思。今次喺呢個古仔咧就講咗出嚟。咁我覺得咧呢部戲咧，如果你好中意睇個叮當嘅古仔咧，去到今時今日，你會發覺咧嗰班電影創作人啊，佢好認真咧。對待你嗰啲古仔，因為變咗係國寶嚟㗎啦。依個故事咧就係國寶嚟，每一集咧佢都係好認真，俾一啲新嘅概念，同埋嗰個係從一個叫做係人嘅嗰個意識點樣改變啊，嗰、那個都放咗好多細緻嘅嘢出嚟係拍一部咧老少咸宜嘅電影嚟嘅。 嗱就呢套片從技術嘅層面啦，就個配音方面啦，咁因為配啊哆啦 A 夢嗰個配音個聲優啊，阿林保全先生咧就實際啦嚇。 咁 Stand by Me 係佢最後一部。 咁而家我就覺得好似弱嗰啲喎。 佢兩樣嘅因由嚟嘅，第一嘅因由咧就係日本都提出，就唔該用翻女人配音啊，因為哆啦 A 夢咧其實。應該嗱，我冇一個資料嘅調查咧，但係香港係好特別嘅。香港咧就係一開始嗰陣咧，八十年代嗰時做第一次喺電視做嗰陣時啊，咁佢哋都有提過，誒你點解會用男人嚟配嗰個聲啊？即係會阿保全叔嘅嗰把聲咧，都比較上咧即係男人味啊強一啲。咁但係咁啊，香港嗰時都說服咗日本嘅嗰個公司講咧就係、是。啱啲嘅，呢個放喺香港裏面嚟講咧，如果佢兩聲咧，就大家覺得佢好小朋友嘅嗰種角度嚇，咁樣就你就發覺而家就變成咗經典啦。 嗱，所以即係我意思話，點解弱咗啲，而係話嗰個聲留唔低一種印記喺度啊！即係我聽完之後。我當然我唔會話啊佢唔即係呢個唔同個呢個角色唔配合，而係話佢出唔到以前阿林保全嗰種好獨特嗰種嘅，即係令我記憶喺個記憶入邊留低一個印象嘅感覺喺度。 呢個唔關而家個新配音嘅嗰事，係林保保全叔嘅佢特別佢當時咧佢都係好。佢嘅聲音咧， 係而家可能都係絕音嚟㗎啦，未必會再揾翻到一個 後無來者 有呢一種感覺嘅嗰樣嘢出嚟，因為 佢嗰把聲咧聽我係記得嘅， 係因為佢咁啊呢個都因為佢配音之前嗰時候咧，佢首先試音嘅時候咧，都係我都有關係嘅，就係、是。有三個嗰叫 promo 嘅鏡頭，其實我哋係香港做嘅，即係阿叮當嘅嗰個動畫，咁所以咧即係喺香港出街嘅嗰個咧頭嗰三個鏡頭啊，即係嗰個做宣傳嗰鏡頭咧，其實小弟係小弟做嘅，係啊，咁嗰時咧就亦都咧就揾阿保全叔咧就第一次做配音，睇下佢啱唔啱。當佢一配嗰時候咧就都覺得 OK 啦，咁嚟去。咁嗰個咧就大契咗咧，即係跟住咧，即係我個成語動畫廊嘅 熊貓 博士咧，都唔使講啦，一定係保全叔。點解咧？一定要因為佢嘅嗰種咧，就同叮當嘅嗰種睿智同埋嗰種能力嘅嗰種衝運咧，嗰樣嘢表現到出嚟。咁啊，保全叔仲有好多其他嘅嗰個配音咧，其實大家都津津樂道。 咁啊，而家我諗都幾，即係對於我哋嚟講係幾麻煩咧。點解咧？你聽開過嚟唔聽，點解唔係好慣？ 唔係佢而且事實上嗰個配音都已經經歷咗最低限度咧，香港嚟講咧，依咁多年以嚟就已經有好多唔同嘅配音世代。咁而家呢個叫新世代，咁有人都話 check 到咧，其實而家唯一有一個咧角色冇變嘅，好似得一個嘅啫。我唔記得係咪？ 即係連日本嗰邊都轉， 轉曬㗎啦，唔同嘅，即係變咗唔同咗嘅嗰個，因為嗰個係一個最大嘅因由嘅。咁但係咧，我都係睇個而家目前我都係睇嗰個香港版嚟嘅，我就接受嘅，因為呢個 我唔係咁，我唔係話唔接受，咁即係唔好講到咁樣。我只係話就如果阿林保全。喺度，咁就好啦，就咁解啫。 咁呢個係一個如果啦，冇辦法啦。 咁我哋冇丁，即係冇哆啦 A 夢嗰個時光倒流器嘛。咁嗱，另外我想問咧，就係阿木村拓哉係做，即係聲優邊個角色啊？ 咪佢咧就同阿渡邊直美咧就係做嗰個時間嗰個守護者。 守護者 啊，嗰兩個啊，最型嗰個咧 ，Time Police。 系啦，即系突然有一个咧，你会睇到好高大、好型噶嘛，同埋咧 头发嗰度有吓串揼咗落嚟啊嘛， 系咯，即系动作都仲系啲人玩嘢挫，好挫嘅吓。咁啊，嗰个我觉得好有趣。咁同埋咧，佢所以我都想睇翻嗰个叫日本嘅配音咧，就除咗佢有阿木村拓哉同埋阿渡边直美之外咧。我就發現咗嗰個最後的情書咧，裡面咧，其中咧嗰個即係做年青嘅，即係情書嘅後生版嘅嗰個，佢都有配音喎，但佢配音係配嗰只舊嘅恐龍喎，必比座喎，咁但係我哋而家睇嗰個版本咧，必比座係冇對白噶，冇即係淨係得聲音咁樣嘅，咁我覺得奇怪，點解字幕嗰度係揾佢？揾佢嚟做其中一個角色嘅咁啊，咁啊，所以都想睇一睇嗰個日文版咧有啲乜嘢特別咁樣嘅。佢哋嘅聲優係特別多嘅喺嗰度咧，所以臨尾咧即係睇到嗰個配音嗰個咁嘅 credit 嗰時候咧，都印到我都想睇多一次。 但係佢如果譬如話咁講啦，佢日文版揾阿木村拓哉做配音咁樣，咁你話譬如香港嘅配音係咪應該有一個相應嘅聲咧，就唔係而家呢個處理方法咧， 唔係應唔應該嘅，因為我覺得佢主要咧，因為依樣嘢，我覺得其實 因為佢揾阿木村拓哉配音咪有意思噶嘛。 啊，佢唔係，我諗咧，其實關鍵咧，你咁講嗰時候咧，就即係好似太過要做個 對應 牽使嘅對應，咁你要揾一個咧，即係咪要同阿木村拓哉一樣有挫嘅嗰種咁嘅感覺嘅啲聲， 例如謝霆鋒 本身啦，咁樣啱定唔啱咧？嗰個我覺得其實香港有陣時會多數咧，你會睇到咧，佢會取向於嗰種叫廣東嘅世界，嚟點樣將呢個古仔咧變成咗好地道嘅嗰個特色咁樣，我覺得呢個咧就香港嗰、那個其實個配音嗰個咧，其實都有個成熟，尤其是你講配叮當裡面嚟講咧，因為我哋應該喺中港台裡面嚟講咧，最早咧可以睇到叮當嘅配音嘅嗰個版本咧，就係香港嘅， 香港8182嗰時咧，都已經開始就做叮當嘅依個動畫片啦。咁嗰個係啊，咁啊算係好早噶啦。因為當時你知道咧，內地啊同埋台灣咧都比較上咧，嗰個唔係咁容易入口嘅呢啲，唔係即係出口入口嗰個唔係話咁容易咩？即係喺商業裡面嚟講咧，咁佢哋都好保守。 嗯， 但係香港咧就 嗰陣時引入好多日本動畫片㗎嘛。 係， 所以我哋即係我哋比較幸福啦。我哋好早嘅時候，我哋咩阿 Q 博士啊、Q 大郎啊嚇， 60年代已經有啦。我哋睇《鐵人28號》、《橫山光輝》嗰個，同埋《手中自從》嘅小白獅同埋小飛俠，即係鐵腕啊、銅木咧，60年代就開始睇㗎啦。遲幾年咁樣就香港就即刻接住上㗎。 咁對於我嚟講咧，就我覺得就嗰個最大嘅啟發就咩咧？日本嘅動畫片啦，即係特別佢俾細路仔睇嘅動畫片啦，佢哋都有好肯定嘅 message 喺度嘅，即係佢哋係即係負擔起一個教化嘅作用。 嗯 哼，即係一個教育片嚟嘅啊。 佢哆啦 A 夢就更加成功咧，就如果大家係個 fans 咧，可能都會認同咧。今次咧呢一個咧，其實未及上一套咧咁突破嘅。上一套嗰個講月球世界嗰個咧，係好多人睇到喊嘅。嚇，啲第二段咧再翻去月球嘅時候啊，咁啊大雄同啊嗰個月光王子之間嗰種友誼咧，係大家睇到喊嘅，嗰個係好神來之筆嘅一次作品嚟。今次咧，我諗咧就即係喺嗰個叫哆啦 A 夢迷咧，即係最開心嘅就係原來喺大雄的恐龍嗰度咧有一個新嘅嗰個發展，而呢個新嘅發展咧就以前你會睇到咧都未出現過，同埋大家相信咧依次，因為依次嗰個編劇都好緊要咧，就係嗰個就天。你的名字啊，那個監製啊，同埋佢係佢嘅嗰啲古仔嚟嘅，咁就所以你會睇到佢呢一個咧，嗰個係又將哆啦 A 夢咧就帶咗一個新嘅嗰個 的。佢但係你話新咧，但係佢有永恆主題噶嘛，就係友誼同埋離別啊嘛。 我嗰句有一樣嘢，依、這個就最正嘅。第一咧就係、是、佢亦都玩咗嗰個天能玩一樣嘢，但係佢童話化，就係、是、一開頭大雄就話點解？恐龍我而家睇，只喺紀念館我睇咧，我係好希望咧，依個時刻，我哋而家呢個時候都仲有恐龍嘅。嗱，咁佢呢句咧，好細微嘅嗰種叫戲劇嘅嗰種對白咧，就已經好正，有得小孩的夢咧就出嚟。但係最正咧就依個我唔穿橋咧，大家去睇啊，就係佢裡面講咗俾你聽，嗰、那個地球嘅嗰個侏羅紀啊之後嗰時候咧。滅亡咗啦！嗰個世紀啦，即係跟住另一種新嘅紀元出嚟嘅時候咧，你會睇到依個古仔裡面講咧，就喺嗰度咧做咗一個叫恐龍伊甸園。 嗯， 而依個恐龍伊甸園究竟係乜嘢嚟嘅咧？你又要到個古仔睇嗰時候，你就即刻知噶啦嚇。好鬼正嘅一個戲劇處理嚟嘅。 嗯，嗱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嚇，可能我哋都過咗時添。咁啊，因為下邊咧仲有節目嘅嚇，咁我哋就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